Thank you. 只是突然想依靠，也许是因为你的微笑，不需要理由，就这样爱上你。也许习惯休息的距离，也许只想放心的呼吸，也许也许只是突然想依靠，也许是因为你的微笑，不需要理由，就这样爱上你。也许习惯休息的距离，也许只想放心的呼吸，也许 晚上，晚上一般，我们就是，愿意看看电影，看看光盘，然后听听歌，吹吹口琴。其实今天，是我朋友的生日，我问他想要什么生日礼物，他说他什么都不想要。我想把这首《生日快乐》吹给他听，祝他生日快乐。 在倔强的背后看不见的伤口、哦、在微笑的背后放弃自尊挽留，在故事的最后谁都不愿 倔强，高昂着头，默默吃苦，恋爱动物，羽毛都快掉完了，还这样一个人孤独的含情默默的等着，唱着鸵鸟，我们分手前答应我看一场电影，忘了吗？一个人看，吃着爆米花，眼泪不时的往下滴，泪水落在爆米花瑟瑟作响。来，我带你去看场电影。这是一部意大利电影，没有对白，在琴声消失前你不要睁开眼睛。 到电影快散场，我已经坐不住了，我气得快要爆炸，手中那杯爆米花越吃我越难消化，想往你的头上撒。 原来你们一起骗我。

好，那明天见吧。 嗯，明天见。 晚安。 只因为这一场情， 这首歌代表一种类型的人，如果你想形容一下他，或者你不想一个人待着，告诉我他是什么样子，此刻你想让一个什么样的人陪着你。记住，这和感情无关，你挑的这个人只能陪你一会儿，过一会儿他就会离开你。 在距离3公里的位置，我在这里想象心中的你的呼吸，同样的熄着灯的窗子，你在哪里？听不到我呼吸这分离，我走向前，你看不见。 早已没有你，那 只是一场游戏，一场梦。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，不该有你。什么在一起，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说什么此情永不渝，说什么我爱你，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只是一场游戏，一场梦。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。那只是一场游戏，一场梦。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。 更喜欢他声音里透出的那份自恋，当然这并不是我挑选这首歌的真正原因。我之所以挑他，是因为一个自恋的女孩和陌生人初次见面是不会太在意，而我恰恰不想让她知道。说吟唱，我不想改变，自言自语，只有希望，循环播放，这是爱。风吹过脸庞，连呼吸都变得温暖，刚晾起来的被单散发着清新而湿润的气息，这一切组合起来就是这样一句好久不见。 我来到你的城市，走过你来时的路，想象着没我的日子，你是怎样的孤独。拿着你给的照片，熟悉的那一条街，只是没了你的画面，我们回不到